像花开的花谢，让他们变我们，被保护色，不必带走痛苦昨天，愈合抱歉的感谢，恰好的已足够，你问你多温柔，曾想夜那么黑，每个清晨曾刺到每个梦每一道门，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，曾想爱那么真，功败垂成曾无人的称叹，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

幸福啊。 还存在你的手机，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，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。